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吓加入嘅。喺本周末咧，系震动全球嘅大消息咧，当然就系 Donald Trump 喺得知中国咧抵制啊，系对美国同埋全球嘅出口稀土之后咧，就即时拍台宣布咧，系最迟由11月1日开始，对所有入口美国嘅中国货咧，喺现时嘅关税之上再加多100%。咁啊，此举咧，阿 Donald Trump 就话明显咧就系针对中国呢个国家咧，这个揸住个稀土咧系勒索全世界，即系佢所讲嘅全世界啊。咁啊，当然啦，即系全世界利用稀土咧製造晶片咧，就唔係好多個國家嘅啫，係以美國咧係為主，亦都係為首，所以咧佢毅然咧就決定咧係加多100%。咁啊，比起啊以前嘅嗰啲啊，不嬲而家我都累積嗰啲，我都唔知係幾多啦。係一啲就係10%嘅基本啦，另外有25%啦，諸如此類。所以而家咧，就中國貨由11月1日開始咧進入美國，至少咧就100%啦。相信咧平均都係125%左右。嗱，咁啊 ，Donald Trump 仲話，如果喺11月1日之前，中國仲有一啲動作係串親美國嘅咧，咁啊，美國隨時都唔等到11月1日啊，提早即加。咁另外仲有好多咧，係出口去中國嘅貨物咧，就實施限制。咁而家美中嘅貿易戰咧，先講貿易戰咧，都已經咧係打到咧係冇辦法翻轉頭啦。就中國咧完全不購買美國嘅小麥，就轉移咧就向啊呢個南美洲嗰度買，所以咧搞到美國嗰個小麥咧而家出口中國咧係零啊。咁要令到咧美國政府咧另外對美國的小麥的農夫咧，係津貼了至少150億的美元。嗱，而家案中有案，山外有山，就而家咧就到呢個中國貨入口美國咧，係加多100%喺原有的基礎嗰度。嗱，咁佢就唔怕咧，係刺激國內嘅通脹。好啦，咁至於喺10月31日喺韓國舉行嘅嗰個 APEC。嗰、那个会议啊 ，Donald Trump 本来咧就话连去都唔去啦，就当然咧佢亦都咧喺个声明度话冇兴趣再见到习近平呢个人，只不过最新咧佢又喺记者会嗰度话，那个 APEC 个会议韩国嗰度佢照样去，系嘛？点解照样去呢？因为佢唔去咧就蚀底嘅。如果你依个紧急状况一发生嘅话，全世界都好想知道美国政府因应啊对中国嗰个稀土限制会系点。所以咧，佢谂一谂个人咧都系到一到韩国，起码咧对于环太平洋啊嗰20-30个国家咧有一个交代，系嘛？咁下一步以美国为首啊，对中国嘅贸易啊，甚至系政治个政策咧会系点？咁所以咧，佢谂一谂之后，宣布咧 APEC 嗰个会议佢都系去，但相信咧就唔会见习近平。嗱，如果佢敢去咧，习近平反而唔敢去。我认为啊，因为咧 Donald Trump 咧系满腔怒火，到咗月底去咧就不排除啊会喺韩国啊 APEC 嘅会议，即系亚太经合组织啊嘅会议嗰度，当住全世界嘅摄影机咧有羞辱习近平嘅行为。嗱，呢个唔敢包，可能会有可能会冇。之但系咧，呢个咁嘅潮州怒汉咧，而家佢嘅行为同个言论咧，系更加不可预测，系咪啊，鲍生？ 系今次咧，中国商务部喺10月9日咧，连续发布咗4项咧有关于稀土出口嘅管制公告。咁咧喺好多嘅亲中爱国嘅传媒咧，就大力拍掌，就话咧呢个系精准嘅反制啊，同埋咧对于美国呢啲军工企业咧进行咗一个叫做精准嘅打击。嗱，我就冇失憶嘅。我記得之前咧，當 Donald Trump 啱啱上任嘅時候咧，對於全球加徵關税咧，中國方面咧就成日譴責，就話呢啲咧係違反呢個自由貿易協定啊，點樣會製造貿易壁壘啊？ 应该奉行多边主义啊，唔应该咧咁样去咧实行呢个单边嘅主义啊。嗱，言犹及矣，竟然咧而家系由中国方面咧实施呢种稀土嘅贸易壁垒，即系话咧其实所谓攞石头嚟剥自己只脚或者回力镖啦。咁你当初谴责 Donald Trump 啊，进行呢啲加关税啊、限制进口啊，呢啲系违反咗自由贸易嘅协定嘅时候，点解你今时今日10月9号你就会发布有关于稀土出口嘅种种限制呢？虽然佢有啲豁免，包括医疗啊、教育啊乜都好啦，嗰啲咁嘅内容戴咗顶头盔啦。咁但系咧，主要针对咧就系美国嘅军工企业同埋晶片业。嗱，咁呢方面咧，咁当然啦，咁啊嗰啲。左媒啊就失憶嘅，佢唔記得咗咧。其實當初咧最反對呢啲貿易壁壘嘅咧就係佢哋自己。但係而家咧，當中國去進行呢啲限制出口嘅時候咧，佢哋就大力拍掌，就覺得咧對美國咧造成一個嚴重嘅打擊啊，亦都係咧有仇報仇。咁所以你見到咧，其實呢個喺即係貿易戰又好，或者係輿論戰又好嘅時候咧，會出現一啲咧，我覺得好騎呢嘅事，同埋咧一種自掌嘴巴嘅行為。咁當然啦，其實喺政治上面，今日啱聽日錯，同埋非黑即白呢個世界咧，就好難去咁樣區分。咁但係事實上，而家啟動呢個第二輪嘅中美貿易戰咧，責任不在美方。我用翻中國嗰啲外交部發言人嘅説話，而係由中國嘅商務部發起。咁所以咧，用翻陶生你嗰四字真言：先聊者戰。當 Donald Trump 反制你 100%、200%、300% 嘅關税嘅時候咧，當中國嘅經濟陷入咩嘅境地咧？嗱，唔好怨人啦，唔好抌地啦，依個係你自己招來嘅，陶生係咪？ 不過我估計咧，3个月後中國會讓步嘅，係嘛？我認為點解咧？基於兩個原因，第一就係現時啊，中國嗰個中共四中全會而家未開，種種嘅傳言咧都係同埋即係表面跡象嘅事實咧，都係對現時呢位 A 一號咧不利，同埋咧而家個狀況咧嚇喺中共啊成個政治嗰個處境同埋狀態都係極之不正常嘅，即係話咧呢一步咧係咪話涉及中共最高權力嘅鬥爭咧？而家未知，就攞用稀土咧係攞嚟咧啊做一個磨心。有时好难讲嘅啦，譬如话喺一个瓷器铺里边，系有两帮人咧，系喺度咧系打交，系嘛？咁佢哋一乱咁开枪，或者咧系攞啲瓷器掟嚟掟去，系将咧成个瓷器铺里边嘅货品咧系攞嚟做武器，乒铃乓啷吓，搞到嗰啲职员咧争相走避。吓呢啲咧就因为而家唔知道大陆发生紧啲咩事啊。 嗯。 因为而家最近咧即系胡春华啊，同埋呢啲胡锦涛个仔啊，胡海峰啊呢啲咧，嗰个突然间咧系一个好高调啊，呢个系冇可能嘅事啊。再加埋咧，香港嘅中资嘅南华早报咧，前几日咧就预测就预告啊，就喺呢个四中全会咧，系中央委员会，即系中共中央委员会嘅一个大整肃。有好多人咧都会落马。嗱，南华早报咧呢个消息咧，当然系来自北京。但是他这样说就不只是中共中央委员会这个级数，分分钟是政治局，甚至是政治局常委，甚至是最高人物那个职权有可能，我有可能有所变动。因为现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算现在这个 A1 号到今时今日这分钟没事，另外现在来这个四中全会大约是个零礼拜。中间咧随时有啲突发嘅事件发生，嗱呢所谓突发嘅事件我哋讲咗啦，9月3号阅兵啊，我哋话后93阅兵之后会有好多大事发生，嗱而家咪就系咯，系嘛呢个全球嘅稀土啊，中国宣布咧系制裁美国啦，系嘛，咁而家咧中国系全世界稀土出口同埋加工啊嘅主导国。它控制了大约70%的全球稀土开采，90%的稀土提炼、加工和分离，以及超过93%的高端磁体的供应能力，可以说是恶晒的。2025年10月，即是今天，中国进一步加强这个稀土出口管制，新增多种元素，还加多几种，还扩大对专业技术和加工设备的出口限制。在12月1号咧就全面生效，系咪？咁咧而家全世界啊嘅产业依赖中国嘅稀土咧，就系除咗电动车、飞机引擎之外， 半導體、軍事雷達等，呢啲必須啊係依靠來自中國嘅稀土同埋磁體。佢話即使全球稀土礦產咧，只係大約有七成係來自中國啫，但係佢個稀土咧唔係話嗰個原產量嘅問題，最重要係成品嘅加工同埋咧高附加值嘅種種啊，嗰個升級啊，嗰個處理。所以即使一啲國家增加開採量，譬如澳洲、日本，佢都有稀土；加拿大、北美洲都有稀土。咁除咗你開採嘅時候會製造污染，但係咧個加工嗰度咧就唔夠中國嗰度咁先進，係嘛？咁所以而家咧就美國、歐盟、韓國等主要經濟體咧係紛紛會受到影響嘅，係因為咧呢幾個。工業生產地咧係會出產汽車電子同埋咧半導體，係嘛？咁所以咧唯有咧係加呢個新關税啊！但係咧加呢個新關税咧，中國方面相信咧亦都早已在啊，係意料之中，係咪？咁中國嘅稀土政策咧，每一次調整都直接啊影響到全球嘅產業鏈穩定、高科技產品價格，就成為中國而家咧嚇喺全世界話事嘅重要籌碼。咁咧即係話。对于中国来讲是一种快感的。他们揸着的稀土是这么多个国家是变成一条绳索这样是套着一条颈度。他们喜欢是拿一拿紧。喜欢就收一收放一放松。即是类似对于澳洲是吧澳洲的龙虾澳洲的铁矿砂是吧现在除了中国之外是最大的这个 出口国之外其他是很少。所以几条绞索呢亦都咧套咗喺澳洲政府嗰条颈度。嗱，最近呢个杨澜澜，你放唔放啊？系嘛，唔放啊嘛，唔放佢咪即刻抵制铁矿砂咯，都唔系第一次啦。吓，二十年内啊，中国抵制澳洲货都唔知几多次，数之不尽啊。系嘛，最上几年嗰啲龙虾嘅，系咪啊？咁啊，搞到香港啊成为呢个中澳之间嘅龙虾走私港啦，系嘛？跟住咧又嗱嗱声咧，系又放宽啦，系嘛？对于韩国啊、日本啊啲咩海产海鲜啊，全部都系政治化。喺中国嘅眼中咧，经济贸易冇一样咧系唔同政治咧系冇有关嘅，所有啊都系政治。我哋一早讲咗。中国人的行为和中国的思想行为呢是全全没有跟你计数、啊、做生意、啊、出入口每一步每一样商品呢是都 是政治是不是所以现在呢就、美国那里有什么应对呢我了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所以美国、啊、是卷了入、啊、那个战争里面都是因为在日本和德国正式结盟成为轴心国之后因为英国对日是宣战了所以英国对德国当然也是交战之中英美之间那个关系非常特别所以美国不得不就由向日本出售汽油转为全面禁运就搞到全个日本包括东京的汽油站的汽车排长龙所以日本在九急跳墙之下一滴石油都运不到入去这个日本所以唯有铤而走险就轰炸珍珠港现在 就算日本今次如果你说中国这样搞这个动作所有日系的车厂包括呢个丰田啊、铃木等等咧，仲有佢嘅军事航空设备等咧，对于稀土啊系非常之有需求嘅。欧盟方面咧，德国嘅汽车工业、电子、军工企业咧，亦都系，尤其系而家德国为首啊嘅北约国家，正在咧系受到美国咧系扶托，要自己增加国防啊个预算。德国、法国、英国啊等等啊，荷兰啊呢啲咧，全部要增加。製造武器嗰個數額係咪？因為烏克蘭嗰度打到火紅火綠，呢、這個時候中國咧係限制稀土嘅出口咧，亦都係暗中幫緊啊！係呢個俄羅斯嘅普京係嘛？ 嗯，嗱，其實咧，我哋正如之前我哋預料啦， 个世界喺九三阅兵之后咧，系会发生剧变嘅。嗱，除咗喺乌克兰战场上边，俄罗斯嘅军队近期咧节节得利啦，同埋咧乌克兰嘅军队咧反攻系不成功之后咧，而家喺个战场上边咧，俄罗斯个气势咧系大咗，甚至佢已经动用咗战机同埋无人机入侵北约嘅领空，摆出一个咧我唔介意同你哋真系开战嘅态度，令到成个北约咧嘅军事系统咧都已经进入咗备战状态。咁而中国呢边咧，当然就系策应啦，系嘛，已经系上不封顶啦。动用咗禁运出口呢个稀土嘅资源呢个尼卡钵子，即系中国嘅说话，就链住中国美国或者欧美嘅军工企业。因为咧，根据呢啲资料分析咧，其实咧好多嘅军工企业，包括 F-35 嘅战机咧，都需要使用咧稀土，包括磁铁在内。每架战机要用900磅嘅呢啲稀土元素咧，先至能够咧制造嘅。如果呢个稀土供应真系出口限制之后咧，有关于嘅呢啲矿产嘅元素只能够使用6个月，即系6个月之后咧就会断供啦。咁所以你话呢个系咪另类嘅一种战争？我哋所讲嘅叫做混合战争嘅部分之一咧。嗱，所以咧调转嚟讲咧，普京呢轮个气势强，即系好似赌台上边啊，而家佢就手风顺嘅时候咧，轮到习近平呢边咧，亦都要显颜色撞声势啦，就摆出一个咧我卡住你哋歐美軍工企業脖子，即係條頸啊！嗰個態度就可能就當然喺佢嚟緊嘅 APEC 嘅會議上邊撞一撞行式啦，又或者好似正如你所講，內部嗰個政治鬥爭咧，好犀利、好劇烈，用呢種態度、用呢種措施去表達啦，佢依然大權杖在握，或者叫做咧唔怕美國呢種咁嘅立場。嗱，所以咧真係九三閱兵之後咧，個世界離戰爭嘅一步咧又越嚟越近啦。大家都記得你所講，其實二次大戰偷襲珍珠港之前，就係因為美國對日本嘅石油禁运咧，直接催生嘅。咁至于而家跟住下一步，中国禁运咗稀土之后，美国会做啲乜嘢？会卡翻呢个中国咩嘅钵子咧？咁会唔会触发下一步嘅战争可能咧？嗱，呢个咧我哋就要密切留意啦。 因为美国国防部最新咧就已经咧系讲过，或者嗰啲军事专家嘅报告。因为而家咧中国啊个航空母舰啊、战舰啊等等嗰个造船业咧系非常之发达，所以咧美国一定要咧增加战舰、潜艇等等嘅制造咧，系喺短期内系对抗翻中国嗰个海军个数量。而偏偏咧稀土啊，是对于战舰咧，嗰个生产非常之重要，尤其是高性能的磁铁啊、感测器、雷达，同埋咧嗰啲战舰嘅电机等等嘅关键嘅组件，都一定要用稀土嘅。嗱，譬如话一艘美国嘅维珍尼亚级核潜艇需要几多稀土咧？系9200公斤。呢啲嘅稀土咧，个所做嘅零件咧，系多数用于咧系舰载嘅电子系统、发动机等等。另外呢，就美国军工所需要的稀土呢，就最弊多年来呢就已经是靠中国。现在呢，就虽然美国2020年已经投入超过4亿4000万的美元呢，是建立自己的稀土供应链，包括呢快啲呢是开发美国本土的矿场，提升呢提炼技术、金属回收和呢生物的提炼新技术等等，但是现在已经赶不及了。现在假设，我讲一个时间表，中国现在就抵制对美国的稀土，但是3个月内即刻是对台湾发动战争。我请问你3个月之间，美国又能够制造多少艘战舰、炮舰和潜艇？因为稀土现在已经是由即日开始是断供，是吧？所以这个很大镬的。稀土的原料短缺和管制直接影响即时美国的新型战舰、战机、导弹研发 F-35 战机，就曾经因为中国的稀土的磁铁的来源是暂停交付，美国是非常狼狈，是要寻找其他的替代供应。咁另外仲有深海采矿啊、技术突破啊、提炼同埋回收能力啊等等咧，可以讲话非常之惹气啊，系嘛？咁所以而家咧就呢个咧系对美国一个咧极之重大嘅打击。 咁所以咧就怒从心上起，就会唔会恶向胆变生咧？系嘛？咁美国嗰度咧一计一计条数几大镬喎，系咪啊？嗱，譬如话另一艘航空母舰叫福特号，福特级嘅航空母舰咧最新嘅电磁弹啊，啊嗰个弹射嘅装置啊，就一定要涉及一啲高性能嘅一只叫杉钴，另外咧就系嗰只叫做。叫铝铁棚的磁铁，一定要使用多种稀土的元素提升能量，是吧？航空母舰和核潜艇的反应堆都要用几种稀土，例如铀，即金字边甲铀的铀，梯，即低波的梯，和叫铚，锗，对不起，锗是金字边死者的锗，这三种的稀土合金材料用来提升什么呢？是对高温啊，嗰个耐热和抗辐射的性能。嗱，你话咧紧唔紧要啊？系嘛？至于雷达嗰度咧，唔使讲，雷达的声纳的组件咧，亦都要用啊，嗰个稀土系嘛？好啦，导弹方面更加唔使讲啦。个导弹咧个尾翼嗰度咧，嗰个旋转嘅嗰处咧，系一定要咧嗰个定位啊，同埋嗰个飞弹个姿态个控制系统咧，呢啲马达嘅部件咧，全部都要用咧系稀土啊。另外仲有啊，美军使用嘅嗰啲夜视镜啊，系嘛，同埋激光嘅通讯啊，里边咧都要用咧至少咧系三种嘅稀土嘅制成。嗱，而家即刻抵制，咁系咪即系类似1941年美国抵制日本啊石油一样啊？系嘛？嗰阵时啊，日本被美国抵制石油，都偷袭珍珠港。咁你而家抵制 Donald Trump 同埋美国所有嘅稀土，系嘛？咁你即系想点咧？咪即系两个字叫漏打咯，系咁简单啫嘛，系嘛？今次咧，咁样落去咧，即系我唔够胆预测啦，系嘛？ 系啊，台湾咩台海问题都可以咧，复送埋一边啊，因为而家系直接咧。是挑战紧美国的军工企业，同埋咧，美国其实本身之前咧同乌克兰签订咗个矿产协议咧，其实佢亦都睇中乌克兰东部咧稀土嘅矿藏，希望可以咧逐步咧可以取代中国嘅供应。但可惜呢个如意算盘打唔响啦，乌克兰嘅和谈咧遥遥无期啦。咁啊，而且咧欧盟其实亦都咧，近年咧开设咗。好多嘅稀土嘅工廠，但係最快可以完全投產同埋進入咗量產嘅階段咧，係需要3年去到8年之間。嗱，依個時間咧，中國知道嘅，中國正正係明白咧，歐美已經知道長期依賴佢嘅稀土供應咧係唔得嘅，所以咧佢而家佢最大嘅籌碼。无论谈判又好，或者是叫做战争上的筹码又好，就是这三几年之间呢，他希望可以在稀土的问题上面呢可以拿到他们最多的东西。如果不是呢，在3-5年之后，当欧美的稀土工厂或者他们的开采的来源呢是解决之后呢，咁中國呢個咁嘅談判籌碼咧嘅價值就會大大降低，所以而家咧就叫做有風就使盡你，就去到盡，睇下你究竟咧呢個美國 Donald Trump 咧夠唔夠膽反台？咁但係咧唔好睇小 Donald Trump， 佢即刻宣布咗加 100% 關税，咁中國正路咧就一定會跳出嚟反制嘅，又喺度下山三百字，又講緊咩由多邊主義啊，咩反對貿易壁壘啊，但係而家今次咧。就兜巴掌翻佢自己嘅口。當任何嘅中國發言人或者親中媒體再譴責 Donald Trump 嘅貿易壁壘或者係叫做關税政策嘅時候咧，咁正好問一問佢哋自己嘅商務部，究竟而家做緊啲乜嘢啦，陶生。 好啦，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收聽《風雲快訊》，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好多謝大家，如果仲未加入風雲會嘅，歡迎加入。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In a way 都係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條橋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覺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條橋嘅。 我希望好快有機會，我同你就成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處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係嘛？同佢哋搭一條橋，令到佢哋咧成為一種慰藉啦，係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